好，翻到嚟我哋第四节啦，回应网友语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。咁咧，首先咧就有网友问咧，就话呢个嘅直升机，咁就话想我哋咧讲下呢个法国啦、德国啦，咁啊同埋呢个嘅美国啦，同埋呢个嘅解放军嘅直升机系嘛？嗱，呢个咧就今日咧个环节就唔够时间讲，咁就我哋即管试下再下个礼拜好嘛？有拖冇欠啊，即系我哋系真系会讲翻嘅。咁当然就即系轻轻讲两句啦，咁大家都知，咁当然大陆嘅摆喺最尾噶啦。咁其实我想讲呢，土耳其嗰架呢都唔差㗎。即係土耳其嗰架 B 帮手㗎嘛。所以如果你咁计呢，就解放军嗰架应该最差㗎。相对下冇办法㗎啦呢、這个。就算佢一直20嚟緊做到呢，佢同黑鹰都仲有距离嘛。係咪咁所以係真係争少少㗎。咁你何况讲同阿伯奇比嘛。唉，上集有得啖笑係咪，即係习近平嗰个呢。係呀，咁所以呢就争少少嘅。咁另外呢就珠海航展嗰度係咪，咁珠海航展呢我哋讲多少少啦。咁珠海航展呢讲多两句嘅啫。咁呢就首先係我哋参加个团呢就叫油麻地旅游。咁呢如果你去银行中心呢嗰度就唔知二楼定三楼㗎。咁大家去睇下会三楼啊，你睇下啦。咁另外呢就佢应该系全城最平噶啦，咁同埋个问题就系佢可以有呢个陆上装备活动展，即系佢有啲坦克啊，有啲剩咧，佢会做啲展示噶，唔系斋摆喺度，系喐噶，系应该都 OK 嘅，大家睇下啦，即系你老实你都买得飞入去都买埋啦，系睇埋啦，咁啊好忙噶嗰日，同埋另一个咧就提大家咧就系、是、我哋系去11月11号光棍节，咁当然啦，哇唔得，我光棍节留翻屋企扫货，咁你自己谂啦吓，我唔买嘢嘅吓，我叫我老婆买咧系，你自己搵人搞，咁另外咧个情况就搭船去，嗱如果你运船你要谂谂佢，好简单啫，食粒药拍匀自己咪得咯。再唔系你叫我同我帮你搏搏咯， 打匀你 到醒嘅时候淋水拨翻醒你得噶啦，冇问题嘅。呢、這个我哋都可以帮手嘅。咁咧最后咧就讲翻咧就系嗰个珠海航展，大家预个时间预松啲，同埋咧就最好自备粮草啊。 系 即系咩咧？你要滚水自己带个暖水壶啦，系咪？你信得过嗰边咪饮嗰啲滚水咯，系咪？咁如果你买嘢食嘅话，我都系觉得你自己求其食算啦，因为嗰边啲嘢食都冇食噶。不过咧就冻咯，又排一队耐，唔好意思嘅，其实好嘛，咁啊，但相机你自己带啦，戴眼镜你自己识噶啦，系咪？系啦，嗰啲我哋唔好似啲老豆阿妈咁讲啦，啲嘢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开始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。 系， 咁咧就解放军环节咧，第一个打头阵咧就系讲呢个轰20，唉，真系你都估唔到咧，香港01就我睇。 系， 香港01啊，佢啊，即系大家知香港01啦， 哇，呢张相系咪偷翻嚟噶？ 呢张唔系偷翻嚟，呢张相咧系西非啊。 西飞， 即系佢哋叫做西安飞机公司啊， 系 啊，因为西安飞机公司做噶嘛， 系 咁咧，佢咧就做咗好多佢哋嗰啲运输机嗰啲咧，跟住喺最尾嗰幕就写住 Donex， 跟住就整个咁，跟住咧嗰啲曙光射埋去嗰啲冷型嘅美军嗰啲咧， 這個好似啲咩？ 有冇啲似 B 二 feel 啊？ 唔系，我一次星球大战嗰啲 都拍电影嗰啲嘢系嘛？咁咧就佢就系因为呢嚿嘢啊， 系 啊，即系大国起飞嘅一段宣传片啊， 哦， 系啊，咁啲人就估咯 ，the next 嘅意思咧系咩啊？因为咧佢好笑噶，佢一个叫做永远的军魂啊， 系 啊，你嗰啲感觉有冇啲似咧？永远的零啊， 系 我哋以前嗰套电影咪永远的零啊，佢永远的军魂啊，咁又话咧有架新型远程轰炸机啊。咁大家都知啦，呢、這个战略轰炸机呢就叫做轰20㗎嘛。 系。 佢直头啊喺个央视嗰条解放军纪录片直头话呢个叫轰20啊。 系。 就讲到明啊。咁呢就轰20不嬲都系我哋估㗎嘛。 系。 即系我哋估叫做直20咩运20歼20咁轰20都估啫。但系当然啦，你依家就如果央视讲就坚㗎啦。 系。 因为官媒嚟㗎嘛。 系。 咁呢纪录片呢入面呢即系不停有吹嘘啦。嗰啲咩叫做厉害了我的国啦，系咪？嗰啲咩新型装备啦，依家层出不穷啦，依家我哋运20都做到啦，歼20又做到啦，咁啊直20又做到啦，我哋正式开启20时代啦，系咪？其实个20时代即系2.0啊，空军2.0啊，即系我哋全新系嘛？其实我到而家都唔知咩叫空军20时代嘅。如果有咧网友熟咧，你同我讲声好嘛？我都唔知咩叫20时代。 所以咪唔系每美国咁话第一两第即系 F22 咪22咯，之前都咪16、15啦，系咪？ 哦，咁样啊！但我觉得 make sense 喎，人哋，因为佢哋都系，佢都唔会特登同你讲，我哋叫20时代噶嘛， 都唔会。 佢纯粹讲俾你听啲机型号啫。 有 B21 嚟噶， 系嘛？ 有 B21 21世纪， 系啊， 呢个都通啊，系咪？好啦，咁当然啦，另外咧又讲咧，就话咩中国工业啊越嚟越自信嗰啲，我哋都系睇噶啦。 系 嗱，好啦，我哋讲下 spec 咯。嗱，个 spec 问题咧就咩咧？嗱，2016年嗰时啊，嗰个空军司令叫马晓天啊。都几型仔嘅呢个人都，跟住佢咧就话嗱，我哋中国咧依家研制紧个新一代轰炸机，好鬼劲嘅咁讲啦吓。咁我哋中国就唔会再淘汰嗰个嘢啦吓。咁啊，当然2016年大家谂咧，就嗰阵时应该开始搞咯。咁啊，搞到而家啦，2018啦。咁咧，依家 suppose 咧，如果佢公布得咧，通常以大陆规矩咧，就达到2020年有得飞咯。 2020 大概首飛啦，因為現在2018啦嘛，都未啦嘛，2019，我估啦2020啦，最快都下年年尾啊，有得飛咯。 你咁快千三一喎？ 我發覺千三一冇噶啦，我覺得 冇啊， 係啊，冇冇得搞。你千三一你啲設計又冇，你偷又偷得唔夠好，你偷咗30啲嘢你又做得唔到，唉，你真係慘，你偷到做唔到，係嘛？成學你話齋，真係慘啊！成件事。嗱，我哋講翻啦，啊，另外一個官媒嘅《環球時報》啦，呢個就冇睇嘅，因為《人民日報》嗰啲官腔好玩啲噶嘛，《環球時報》就玩辛辣噶嘛，好中意串人噶嘛，係咪？嗰啲咧好搞笑。咁咧，你睇翻咧就佢話轟二零咧有呢個高亞音速啊，即係意思即係大概800至900公里每小時， 標準啫。 呢啲咯，咁啊即係類似抄 P2 啦，嗰啲情況啦。跟住咧就有隱形性啦。咁所以大家就諗唔到其實佢點隱形化啦，例如話你個引擎係咪擺喺個進氣度擺上面，引擎擺上面，即係變咗下面 detect 唔到你，有啲咩 cup bottle 料，係咪個設計係咪好似 F 即係 B 二嗰種設計，係可以任何角度咧都係彈射唔翻落去你嗰、那個、 啊、 個 source 嗰度嘅 radar source 嘅， 冇直翼啊嘛，冇垂直翼啊嘛。 B 二咧佢最勁嘅嘢係咩咧？就 B 二咧佢咧唔需要再好似 F 一一七咧用棱角設計。就已经可以弹射，以前咧就用棱角设计噶， 系 摆明系个用嗰个 shape 嚟做嘅， 系啊， 而家唔使啦，即系 design 咗个 cup bottle 料，同埋佢系圆圆地个身，但系佢就够做啦，咁就唔使做到个身咁核突噶嘛，咁同埋令到咧个操控性会好翻少少嘛，咁样啦吓，咁所以你话，唉，其实老实咧个样系咩样我哋都唔知啊，另外咧佢话我全谱隐形特性，我唔知咩叫全谱隐形特性，即系咪由极低波到极高波都搞掂啊？咁即係变咗就嗰啲米波雷达都 detect 唔到囉。咁警讲到系咪啊。跟住呢话呢有超过12000公里嘅巡航能力喎。咁如果加埋空中加有无敌㗎喎。 係 啊。12000呢就即係讲緊类似 B2 咁嘢。 我諗起以前英国架火神式轰炸机。由英国自己起飞到去阿根廷。加到咗10多次。 都炸到你啊。吹啊。係咪咁但係问题是大陆嗰啲加油机呢可能又唔问题啊。 係。 所以就要睇啦。当然啦如果呢你有睇汉和防务杂志呢其实呢阿平生啊。大家知道我讲边个平生噶，点解？阿平先生咧嗰个角度咧就话，其实你大陆咧个问题，点解你发展呢啲废咧？因为俄罗斯同美国咧，佢哋控制咗北极啊。 哦。 佢哋控制北极咧，嗰个北极航线咧，其实咧飞过去咧又悭油啦又快。你控制唔到北极咧，你咁样飞咧，你仲要沿住啲咁嘅轨道飞咧，又嘥油，又慢又容易俾人发现。 系啊。 同埋喺海嗰度，你一打你就沉啦。系。系咪？人哋嗰啲北极啲位你知噶啦，都有陆地啊附近噶嘛，有基地噶嘛。 系。 你冇支援嘅大海入面，你啲海军又唔系劲啊！一出事你捞唔翻噶啦，死梗噶啦，系咪？其实死事嚟噶，大佬，你揸亲都系，咁你够唔够胆揸？好啊，你话我借到俄罗斯，我同俄罗斯咁 friend， 我可唔可以借啲机你飞？你试下咯，肯定唔得。你唔使谂啊，俄罗斯佬嘅彩都傻啦。 未飞过亚，未飞过去西伯利亚咯。 佢啊，佢够唔够胆飞去西伯利亚？人哋会激落佢，诶，咁你 test 自己个机系咪隐形咯？我就穿过你百里海峡，咦？你见唔见到我啊？日早见到你啦，打个无线电话咧，讲你再唔俾翻我，即刻打沉你。所以唔知啊。嗱，另外我哋就咁讲战力啊，个作战能力咧，听讲系比依家光六 K 劲五倍嘅。 系， 即系咩意思咧？嗱，光六 K 依家咧大概个作战半径系3000公里啦。 系， 佢成件事就大概系飞6000公里嘅。咁所以你咁諗啦，就係、是、如果呢個嘅光六 K 呢可以去到邊度呢，大概去到關島出少少，佢都唔敢飛去關島，因為呢關島附近都有好多導彈㗎嘛，一射即死㗎，你知光六 K 冇得擋㗎嘛，咁所以呢就會勁好多囉。但我個人覺得呢，就算做呢嚿嘢呢都係內銷嘅，即係咩呢，就係講俾人民聽嘅啫、 哦、 實際你都用唔到嘅，你老實啦，你飛到夏威夷，如果你夏威夷都睇你唔到你勁啦，你一關島同夏威夷都 detect 唔到你呢就勁，你夠唔夠膽俾人 detect？嗱，呢个一个问题。 想话呢啲嘢试过先知噶。 系啊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咧系有少少怪嘅，同埋老实啦，你成日咁样吹嘘有咩意思咧？你根本就 系 撩交打，你又唔够人打，你撩交打，系咪？其实呢啲嘢收收埋埋，你到你真系坚，你先讲俾人听，系嘛？你应该咁噶嘛？你个战略，你系应该要有个战略忍耐啊，即系你要忍耐。以前就阿邓小平话斋忍啊，你唔够人抽啊，大佬 忍出个千百来啊。 系啊，忍啦、啊，忍个千八，忍个千十啦，咁你忍咯，唔系点啊？系咪先？即系唯有呢啲位啦。好啦，另外咧，我哋要讲下咧，就呢、这个中共海军啊。咁大家咧，你发觉中共海军最恐怖的地方系咩咧？就 是、 近排咧呢，大概呢十年度啦。哇，佢真系咧做舰咧，真系新，即系做新舰咧，每年咧有450、450咁落噶，系好恐怖 好多啊！ 佢咧，我谂咧，佢依家咁样订咧，都起码讲紧成20-30艘噶，系好恐怖。其实咧，佢咧讲紧咩咧？就是052啊。052不停订啦，052唔系最多噶，最多系056。 系零六好多，零六讲紧咧，依家应该有五十几首嘅，即系佢每年咧都做十几首嘅，起码都。跟住咧，佢仲要做啲咩？零五四，零五四 A 依家做咗三十架， 系 唔系少嘢噶？当然啦，你话呢吨位系好晒，系零五四咧讲紧几多咧？零五四讲紧大概系四千吨到啦。咁啊，佢栽嘅蛋咧大概五十几发到咯，冇记错。咁咧就零五六再细啲咯，即系可能讲紧二三千吨啦。跟住个蛋你可能得廿零发咁啦，再少啲咯。咁但系老实啦，矮多落市场噶嘛都。咁做近海防卫系 O K 嘅，咁但系如果你要做远海嗰啲蓝色海军咧，你梗系起码最少都零二 C 啦，零二 D 啦，即系讲紧系大概六七千吨嗰啲位， 要， 跟住嚟紧做零五五啦，但系零五个定位咧就似咩咧？就似呢个提康德洛加级，即系话咧成个航母舰咧就会得一架，咁咧就讲紧系成百几发弹嘅，咁啊主要旗舰挡住啦，跟住隔篱咧就有嗰啲咩咧就是、阿里巴巴级啦。 系 咁，阿里巴巴级其实先至系主力嚟噶嘛，所以其实咧讲到尾咧，大陆都系用零五二 C 同零五二 D 做主力嘅。 哦， 咁咧就零五咧就攞嚟拍航母舰，但系依家航母舰得两架啫嘛。但系当然啦，如果随住时日嘅推展咧，2030年到咧，大陆会有四架。唉，最惨就系你有四架航母舰啦， 都冇四廿架舰载机嘅事。 系咯，咁点算咧？ 点分咧？ 每架都十架。系咪？仲要训练？唉，同埋其实都冇用啦。我做咗八十架鱼，你有冇八十部机师啊？都冇。唉，呢个又系个问题啦。我哋上次系咪讲过啊？依家咧，佢哋海军航空兵都抽调精英嘛。 系。 调翻转咧，又轮到海军航空兵冇人啊。 系。 即系比如东海舰队嗰啲嘅海军咧，即系你苏三十嗰啲啊。 系。 冇人揸，大佬。 哇！ 咁你又点啊？又揾啲新人去揸？咁你东海对住日本 F-15J 点打？咁你又调翻转输翻？ 是啊、 但是呢你嗰啲 J15 又会跌㗎喎，啲精英又要死喎。喂，咁你好惨啦，即係咁 Alex, 嗱你一你同我呢都系精英飞行员。王牌飞行员㗎啦，劲到即係我哋呢曾经打过五架五毛呢个年代都冇㗎啦。因为咩叫王牌飞行员呢，就系、是、你曾经呢喺个战役入面打落五架机你叫王牌。 冇战役。 系啊，冇战役冇打过。 冇战 役。啊有嘅，我哋 J, 即系我哋自己打模拟战，我 J 咗你五次咯。你计唔计啊？我唔知啦，唔得计噶嘛。好啦，如果咁样，我同阿 Alex 系王牌飞行员嚟嘅。我同你咧就谂啦，啊，我哋应该留翻喺东海嗰边做海军航空兵，稳稳阵阵打日本仔。 系。 定系我哋依家为咗个名誉上咗辽宁舰，做咗海军嘅飞行员，然之后就飞 J15 但系唔觉意就死咗啊！ 哇， 边个好啲咧？嗱，你要拣啦，嗱，系咪先？嗱，你问我，我梗系做海军航兵啦。喂，大佬，我仲要揸住个苏三十玩住先啊嘛。苏三十都唔差过J15 啦， 即系唔会差过啦。 系啊，又可以同日本仔玩， 系啊， 几好。日本仔又唔会打我嘅，佢、 啊、 最多放下啲干扰丝啊、热焰弹啫嘛。大家互相追逐，几开心。 影相， 你有你玩我玩啦，你影啲相又靓系咪？几好，甚至乎可能大家飞得够近，倾下偈都仲得手语系咪？O、okay、K 啊，我觉得如果系有嗱，咁讲翻啦，嗱，海军咧，依家问题就系咩咧？佢哋话咧烧钱烧得好劲，烧钱烧到点劲法咧？听讲咧，依家咧烧咧已经烧咗五百亿啦， 系 啦，即系讲舰载机同埋研发航母舰啦， 系， 烧五百亿，其实我想讲咧，五百亿应该系假嘅， 唔止啊， 应该系可能系讲紧条数系三倍度， 哇！ 点解我咁估咧？首先你知咧，大陆条数出咧系假嘅，定？即系条数咧，永远系细噶嘛，佢唔会做大俾你睇。其实我怀疑佢净系将咧辽宁号翻身整零零一 A 咧，我觉得坐底冇一百亿人民币。 哦、 你谂下，你所有都新嘅，你唔系净系做个舰，你系要研发啊，个成本 系 好大，所以我觉得一百亿人民币我就好啦。你净系做个零一啲一百亿啦，咁你之前整零五五咧，零五你起码你净系研发又冇咗六七十亿啦，你仲要加你做咧，咁嗱，我当你做嗱研发成本同做就差唔多啦，一比一啦，起码都咁你五百又整多五百亿有几难啊？咁所以我觉得啦，五百亿其实可能系起码都一千亿或者以上添。 系 条数你睇唔到嘅，仲有啲人员支出啦，成日咁就要你又要贪少少，我贪少少啦。咁你咪计翻就系差唔多噶啦。 好， 咁所以咧唔系少嘢嘅。咁所以咧就呢单咧就嗰、那个远洋化咧，其实就除咗造舰之外咧，你知啦，其实佢净系造舰咧做咗超过五十架咧，其实计条数就三百亿噶啦。咁咧就，所以如果你照咁我讲咧，五百亿条数就假假地噶。 嗯， 好啦，最后咧要讲埋呢单就系讲辽宁号啦。 系， 大家知唔知咧？辽宁号嗰个甲板咧，其实就好搞笑嘅，就个甲板咧就可以挤啦吓，十零架机啦， 系 机库就挤啦。但系咧啲人就计数，咦？点解辽宁号咧个机库咁细嘅咧？ 因为有导弹发射井。 系啦，呢个一来啦，同埋咧佢哋发觉咧，原来佢哋最后条数咧计翻咧系俾咧嗰啲咩加贺号啊。嗰啲咧直升机航母咧，原来佢哋嗰个入面个机库咧系大过佢嘅， 系 即系话咧，如果人哋摆 F 35咧， 系摆得多过你 G15 嘅。 哇！ 咁啊，好恐怖啊条数。其实人哋个男咧先得个几多吨咧？15,000吨。 系啊，系 15,000吨。 哇！系你三分一啫。 你系5-6万吨。 5-6万吨嘅，三分一啫。 人哋吨位细你咁多，哇！人哋仲要大过你嘅几乎。 系。 咁你冇废？ 呢个冇废，呢个苏联 design 系咁。 唔系最惨就咁，你再咩嘅咧？其实再咩嘅？再系咪再黄金入边？ 再咩？因为佢导弹系正啱啱摆喺中间噶嘛，船嗰度。 系啊，佢好鬼牙位嘅。 系啊。 但系依家咧，佢哋新嗰架01呢系嘛？就听讲咧，佢哋可以装39架。 咁佢拆咗喎，发射井唔需要发射井 啊。系啊，佢哋话可以装36架。咁如果装36架，即刻好多啦。咁你就即系可以即系做翻36架 J15 上去，跟住摆啲咩直八， 系 直18， 系 搜救直升机同埋呢个嘅预警机， 系 卡27都要摆2架啦。呢啲即系后备啦。跟住就运输机，我唔知用边架啦，应该用运八啩，我都唔知。 运输机边上到啊？ 即系又系用直升机 嘅咋？ 哇，咁好渣喎，摆唔摆引擎啊？我都唔知做唔做到。我都唔知佢想点整，其实咁咧， 真系冇 喎，系咪啊？ 真系冇嘅嘢。 我问我，即系固定翼机摆唔到上去， 摆唔上， 所以咧系好问水啊！你问 冇定翼运输机喎，真系冇。 系啊，佢得都觉得直八、直18、直9、卡27，你都数唔到啦。唉、哎，我哋都数唔到啦。 因为佢又冇 MV22 啊，冇呢个灰狗啊。 系啊，冇呢啲嘢，咁灰狗呢啲机佢都冇啊。就 MV22 更加唔好讲啦，啲咁劲嘅嘢。好啦，咁咧当然啦，大家就计咧就系 J15 啊，太长部机。 系 J15 系好大架， 好大架， 好似系咪大架过红炮啊 F14 啊？ 可能大架 系大架过噶，好鬼恐怖啊！佢系全世界最大架噶嘛？ 苏亚七系列，苏位侧位系列最大。 恐怖啊！佢点解佢长系22米啊？ 哇！ 哇！大佬你知唔知 F22 都系19啫嘛？19.几啫嘛？佢长几多？咁咧逆战咧15，好恐怖。 仲有接翼唔系接得好大嘅， 系啊，接翼又唔好，系咪？嗱，调翻转啦，美国超级大黄蜂咧长得18.3嘅啫。 系。 18米多啲啲，翼展13.6，仲要接埋， 系啊， 咁咪好用咯。人哋仲要好大架噶咯， 系啊， 接近重型机噶咯。咁所以咧 ，suppose 咧就冇咁多。 EF 又重型机啦 ，EF 大啲啦，同埋咧嚟紧话会用直20，但直20都未做蓝载版。 哇！ 你搞翻6-7年啦，又嗰句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就，衷心祝愿咧大陆咧快快脆搞好啲海军啊！咁啊，老实你问我咧，我都想睇到架劲啲001啲或者002啦，系咪？即系因为咧，我哋认命噶啦，斯丹尼斯号应该永远都嚟唔到香港噶啦。跟住咧，嗰啲咩卡尔文森咧，我哋咧要睇啦，去美国睇啦，系嘛，大家 系 啦。咁就今集嚟呢度好嘛？ 好， 下集再同大家君报喜言啦。 好， 拜拜。